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三光明顶又打俾陶杰啦，咁但係打俾陶生啊唔緊要，咦點解我哋吓、啊、陶生今日我哋11:15先開始，嗱點解呢？因為我見到陶生做咗啲好可惡嘅嘢，香港人四月先有得做，你呢就偷偷地喺11:00之前做，你講啦，你坦白從寬啦。 我非法啫，因為喺歐洲成個月係咪啊，而且我嚟英國咁耐，我只係飛過一次法，喺住嘅附近啊，嗰間非法鋪，咁啊，今日啱啱翻嚟，咁啊走落去非法啊，同佢傾開偈，咁佢話啊，原來呢間非法鋪好出名，係工黨前領袖 Jeremy Corbyn 霍爾賓嗰兩個仔咧，係嚟飛過法嘅，佢又話我聽係前工黨領袖金諾克 Neil Kinnock。他說前日才來過，那我說喂你跟不跟他講政治，他說、哎、我們不講的，費事即是有什麼得罪，我說現在不是說不講政治，他說是生活，當那個生活已經這麼政治化的時候，你講親生活又怎麼會不講政治呢？你有沒有問 Kinnock Neil Kinnock 金諾克他怎麼看現在的局勢呢？他說 It's a mess，即是他說是即是他是英國 is a mess， 這些經常都聽到啦，幾時都說 is a mess 的啦，是吧、即是這裡在英國來說，在倫敦非法呢，即是街坊啊就很容易熟的，即是這些非法佬啊那些，他做了20年，我說你悶不悶啊，他說不悶，他說他每一次非法都是這麼開心，是吧，都當每一件工作呢是一件他喜歡做的事，同埋做完成，佢話佢個女咧就10歲，佢就同我非法嘅時候，佢話個女咧就最近問佢，佢話爸爸將來讀書讀邊一科啊，係可以賺到錢啊？咁佢教佢個女，佢話你先唔好理賺到幾多錢，你讀一科你自己真誠全心係熱愛嘅，然後咧將佢讀好佢，然後咧你做一件事咧，你要用嗰個情感啊係嚟到做，然後嗰啲錢咧。在後面就自然來，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即係吓多年嘅信念之一啦，係咪 啲冇。 即係呢啲係好中產，係呢一個叫好基層嘅一個呢開非法鋪嘅一個非法師傅呢，啱啱同我傾咗兩計，係咪唉返到嚟唔得，一定要飛一飛法嚟，係咪，因為好長嘅頭髮。 你再講啦，你再講啦，啲網友都話啦，啊你提咗5次非法啦，真係攞景嘅。係 呀，我真㗎。係 囉。 唔係攞幾嘅陣氣呀，係呀，呢個純屬巧合啫，我會將一陣將我非法嗰張相擺上嗰個 Facebook 㗎，係咪 你仲未、 啊、證明我唔係講大話，證明我唔係講大話係真 的。唉，就係、是、你唔講大話先驚㗎嘛，我哋啱啱啊。星期二收緊咗防疫政策，跟住而家我哋嗰啲表列處所唔出得街嗰啲呢，咁即係而家我哋可能即係要收緊嗰啲呢，就要繼續收，收到幾時呢，就4月先至可以啊，即係可以開返，當中係包括非法鋪，全香港而家人人做咗梁國雄㗎啦，真係唉。 呢啲係笑話嚟嘅啫，係咪根本我哋有啲常識嘅人都知道係唔需要做到咁。不過你自己鍾意實驗嗰個清零囉，係咪咁我祝佢好運嘅，係咪你自己要實驗㗎嘛，清零㗎嘛、啊、人類命運共同體㗎嘛，要重新創造國際新秩序㗎嘛，好重要㗎。所以我希望林鄭真係成功啦，冇得非法笑話啦，呢啲私底下我同你講笑話嚟㗎啫，笑死人啦，笑大人個口係好愚蠢嘅，知唔知我冇播出去㗎嘛，頭先我同你講嗰啲冇播緊 啊。播曬呀，啲網友嬲緊呀。 哎呀播曬呀。啊死囉，哎呀講漏口添，唔好意思收返。咁而家點樣有一個市面，我聽講係非常之慘情喎，香港係咪 喂而家 好慘情。 我哋都未见过蘭桂坊咁靜局嘅。 哦，陰公囉。咁 啊， 想半年前呢，我啱啱嚟英國嘅時候呢，就有一啲親中愛國有某一個政黨嘅某啲上緊位嘅名嘴呢，就喺度嘲笑啦，話英國啊疫症啊係每日幾萬宗啊，香港而家係咪咁成功啊，好食好住啊，歌舞升平啊，仲走去英國，抵你死啦咁。而家呢啲一做人唔好犯口業，你知唔知？佛教嚟講，佛家嚟講，你睇到如果人哋啲社會、人哋啲國家不幸呢，你唔好去幸災樂禍，係咪？結果呢，呢啲人喺度犯口業呢，就結果連累到自己住嘅嗰個城市呢，招惹呢啲果報，係咪？ 係。 我今日睇到一個姓劉嘅，又係姓劉啊，佢話你哋走咗去英國嗰啲呢，唔好猛咁講英國，而家環境點好啦，係咪？嘲笑我哋香港咧，咁樣係唔啱嘅。第一，好彩我就冇咁講，因為我成日都話英國好大鑊嘅，有種族歧視啊，同埋疫情而家都唔知每日萬幾單，叫人唔好嚟嘅。你記唔記得？不過如果咧有英國啲 KOL 去到開始嘲笑翻香港咧，呢啲亦都係香港某啲人半年前佢哋自己犯口業啊。而招致翻嚟嘅果報，因為佢喺度嘲笑英國 ，OK？ 係。而家英國話俾你聽，不知幾咁歌舞升平，生意翻曬嚟，巴黎又係，馬德里又係，葡萄牙里斯本又係，係咪啊？所以你自己咧順境嘅時候咧，你唔好咁得意忘形，去踩一啲咧貌似唔係咁順境嘅地方。呢、這個世界龜兔賽跑。到最尾是不知道誰贏，是不是？這些是香港某一些很缺德的人，這大半年來我自己都聽到是一種得意忘形，以為自己很醒目，現在你打開個窗口望下去， This is what you get， 是不是？ This is what these people deserve。 我不想譯中文了， OK？ 是不是？你現在懂得叫是住在英國那些，不要笑香港。咁大半年前你喺度嘲笑緊嗰啲走去英國嗰啲係點呢？係咪今日我咪同佢哋出返啖氣囉，係咪？ 我記得以前香港有個財爺曾幾何時都用呢句句子講過，頭先嗰句陶生嘅英文嘅中文俚語版叫做有咁耐風流，下一句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知道。 係囉你估你真係好醒咩，啱唔啱呀？係咪喂，你嗰種嘢係唔得㗎嘛，就算得啊，有個咁嘅特首嚟領導啊，你自己心知肚明啦，係咪啊？ 喂，呢個成 而家最弊呀，唔敢講真話嘛，全香港唔係我光明頂，點解呢兩個禮拜咁多人聽啊？係咪？ 咁多廣告啊，真係啊！喂，其實 咁多廣告，好多謝啲客户支持啊，係咪？我哋係講真話咋嘛，啱唔啱啊？唔會揞住個良心講，亦都唔會幸災樂禍，亦唔會好似嗰啲人犯口業。OK， 嗱，即係而家好多香港嘅朋友咧，當然佢哋水深火熱啦，係嘛？咁我希望咧，真係自己小心啲消毒就得啦。萬一咧，你真係確診咧，唔好驚恐。OK， 當係感冒，飲多啲水。嗱，我自己個經驗就係狂飲水。飲了三四公升那兩日之間，飲了而在屋企呢睡覺。如果能夠避免傳染呢就最好，但如果不能夠隔離啲人中了呢都不需要咁驚慌，因為呢會有天然抗體。至於老人家那裡就比較複雜啦。咁我真係呢勸喻呢而家啲老人家，如果你話冇乜嘢嘅話呢，問一問醫生最好去打復必泰啦。係咪最好去打。打咗係好過唔打嘅。因為慢慢個數據係出嚟嘅。如果打咗針呢，就算係確診咗，呢個我講好多次。嗰、那個病徵係一定輕過未確診。同埋對生命嘅未打針。同埋對生命嘅保障一定呢係強過呢 係未打針，就係咁。 係喂，但係咧，其實講真，即係如果而家我哋唔係擔心 Covid 確診啊，即係我見到而家好多人都唔係擔心緊自己確診，佢擔心其他問題多啲喎。嗱，首先啦，近排香港就天氣凍啦，就好多人咧都係感冒，未必係 Covid 㗎，即係佢亦都可能係做過快速測試，見到自己係陰性。但係以前佢可能做咗感冒嘅時候，咁起碼入醫院都有醫生睇，又或者長期病患嘅 book 咗醫生 appointment 咧，總係容易喺私家醫生度睇到身睇到症啦。可能基層少少嘅入到公共醫院，喂而家成個醫院啊，全部都係俾一啲即係清零又好呢、這個政策底下，我哋谷爆咗嘛。嚟緊仲要強制檢疫喎、哦，喂而家我哋每日就差唔多六七八千宗咁啊出嚟起跳，一間全民檢疫十萬宗喎，咁啊真係香港啲醫生做曬 covid 得㗎啦，咁嗰啲咩肝病、腎病、肺病啊，全部唔使喐㗎咯噃。 呢、這個常識問題，我哋兩個月前都講過啦。大陸嗰隻封城同埋大陸嗰隻咧調動所有資源去逐件逐件去捉，最終必定有一個副作用，就係你佔用曬醫院所有嘅人力同埋資源，就變咗其他有急症嘅急性中風、心臟病嗰啲咧係會咧付出個代價。所以英國呢，我哋英國呢邊呢就一早睇穿呢樣嘢呢，就係話如果你確診嗰個死亡率低呢，最好唔好去滾教醫生。你而家呢將張病床擺曬喺條街，擺曬喺露天呢，就啱啱證明人哋英國政府嗰個抗疫嗰個方式嗰個常識邏輯。係咪你係都唔信㗎嘛。是都話嘩咩每一條生命都有咁尊重，嘩講到真係令人感動到啊，係感動到我想喊，嘩佢尊重生命喎。喂大佬你信唔信啊，喺徐州啊一條大鐵鏈啊，嗰、那個俾人生咗八個細路啊，嗰、那個女人點啊。每年啊20萬啊婦女同埋細路仔啊。嗰啲俾人拐賣啊！呢啲佢幾時尊重過？然後佢又係話，突然間話俾你聽，而家你香港要封城，係要考慮封城，同埋咧係要清零，因為要尊重每一條生命。你聽到感唔感動啊？阿冯石士， 真系 感唔感动啊？ 真系好感动啊！尊重每一条生命，我哋啲婆婆就喺医院，长期病患嗰啲咧就连医生都冇得睇。唉，新闻翻嚟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好，翻到嚟光明頂啊！咁啊，我哋啱啱就知道啦，就係喺都唔係啱啱知道啦。早幾日咧，呢個林鄭出呢一個嘅防疫嘅最新政策嘅時候咧，我哋就體現咗一個時空錯亂嘅方法啦。咁啊，就知道咧，我哋可以咧就即係喺一個寒天底下就放暑假。學生呢就即刻呢就可以喺三月，即係大概下個禮拜到呢就放暑假。放暑假嘅時候呢就騰空返間學校出嚟呢就做呢、這、一個全民強制檢測。咁啊檢測完之後就你可以攞幾個快速檢疫包出嚟，雖然你可以周圍走，咁但係你呢就可以攞檢測包日日檢測下，一有陽性嘅話呢就報告俾呢一個政府聽。究竟出到嚟呢一個咁樣嘅檢測作用有冇用呢，定係調返轉我哋都真係變咗動態共存呢？咁睇下陶生又有點睇法啦。 唉我點識點睇呀，而家呢啲係咪你哋而家最威啦。我話俾你聽，而家乜嘢措施呢係佢係踢曬腳嘅。係咪而家呢你搵一班咁嘅以前英國人訓練嘅政務官 AO 呢，佢哋係機械人嚟。第一佢哋唔識睇全局。第二他們很害怕上面北京中國式的政治壓下來，是不是？第三呢就是他們沒有什麼的協調和團隊的那個 coordination 的精神，因為他們不讀歷史、okay? 以往呢這些這精英在太平盛世，英國人呢是幫你已經是擋曬嗰啲政治嘅衝突，同埋咧英國人咧，佢喺全球嘅帝國裏面咧， 個版圖有好廣闊嘅視野，佢哋呢幫你已經呢係處理咗好多問題。咁你哋淨係一啲呢家僕呢只需要係由英國人落 order， 然後你去執行嘅啫。係咪咁而家呢佢二十幾年呢佢喺度好牙刷咁話香港有啲咩獨特嘅地位啊，背靠祖國啊，可以東西方點樣匯聚啊，呢啲嘢你有冇發覺佢二十四年來吹嘅水話香港呢點樣樣嗰個得天獨厚形勢呢係點樣去獨特，到咗今日呢個種種嘅優勢全部變為佢個劣勢，你睇唔睇到係咪你有冇發覺呢啲咪就叫做天收，係天收呢啲呢牙刷仔，天收呢啲呢香港嘅精英係咪因為呢佢哋二十幾年來養尊處優，完全唔做功課，個個月呢就幾十萬，然後呢搞到呢出資出呢件777出嚟，就呢三招攬炒，攬炒唔係十部曲，係三部曲，第一送中，第二國安法，第三就係 Omicron 清零係咪，然後呢將驚你香港死唔夠，仲要呢棺材板呢係上埋釘，今次呢就真係玩完，你自己落街睇下。三招啊，攬炒啊，三部曲啊，嘩真係寫個福字啊。呢個你揾李居明由由玄學嗰度啊去解釋返點解叫777呢係有玄機嘅，你知唔知啊，呢啲全部係天意。天意個天要你死冇辦法，你不得不死。呢、這個當然你裏裏面仲有你自己個共業同埋你嗰個文化基因，搞到呢到今日咁呢係萬劫不復，醫返都冇用 ,ok? 可能到七月八月唔知啦，係咪你而家咁樣全部啊喺我眼中嚟講係笑話嚟，每一步嚟講。不過我係好尊重呢你哋係咪，因為呢個世界呢係多元文化 ,ok? 我都好熟，正如呢嗰個叫咩、叫咩蓮花咩清瘟膠啊。 係膠龍。 蓮花清瘟膠。蓮花蓮花清瘟膠膠咩膠囊。咁呢係由中南山呢係特別呢係去推薦 ,ok? 咁而家呢你落到嚟你係咪應該個個去搶啊，啱啱啊，因為呢個你係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嚟㗎嘛，突然間而家又話喎唔好食喎，消委會同埋許樹昌醫生叫人喂未曾經過真正驗證喎，你去跟瑞典喎，瑞典話呢一隻蓮花清瘟膠呢係薄荷嚟喎，冇料到㗎喎，又即刻俾阿鍾南山去駁斥喎，係咪喂而家係政治嚟㗎嘛，既然政治你就要正確㗎嘛，你而家仲喺度阻撓緊我哋香港高齡嘅一代阿班藍絲愛國同胞走去搶購呢一個叫蓮花清瘟膠，係咪你阻撓香港人去做中國人好大罪㗎，打科興係中國人㗎嘛，咁食呢個叫蓮花膠都係啦，係咪呀，喂而家呢一場叫動態清零講咗俾你聽係政治㗎嘛，係咪呀， 係戰爭啦，而家叫做程序都唔使跟啦。 既然是戰爭，喂你又不學到五三五四，一是你就全部行曬大陸那套百分之一百。封城 ,ok, 冇得傾。封城是封埋全香港。封埋赤鱲角機場、啊 嗯、 封埋呢個叫黃江、啊、封埋呢個叫沙頭角、啊。一是你又跟足叫西安同埋武漢，你就唔好跟啲唔跟啲，係咪呀，然後搵鍾南山呢就是統領埋全香港那個抗疫嘅大戰啦。然後呢你咩許樹昌袁國勇全部收聲，聽鍾南山老師傅講 ,ok? 而家唔係人唔人就鬼唔鬼，天一半就地一半， 一半中就一半西，咁即係算搞邊科？ 喂，係咪？個咪就係一國兩制囉。之前我哋講過，或者好多啲學者講 一國兩制。 係， 我話一國兩制啫，你我話啫，話完就已經俾人話你係咪係咪迷信呢個叫英美嗰套啊嘛？冇一國兩制嘅而家。 啲人話我哋 抗疫係一國一制。 我哋啲人話咧，以前一國兩制咧就係香港有齊曬資本主義嘅好同埋社會主義嘅支持。喂，而家我哋發覺調轉咗啊！我哋係有曬資本主義嗰個程序嘅責任同埋社會主義嘅亂咁嚟嗰個粗枝大葉嘅政策。喂，兩樣交叉撞埋你香港咧，今日 Bloomberg 出咗篇。文咧都真系喺个棺材上面咧，真系甚至乎唔好话喺个伤口上撒盐添。直头嗰篇题目咧就话比较新加坡处理抗疫同埋香港抗疫，睇起上嚟新加坡系赢紧嘅，赢紧系从两个角度睇，一 GDP 佢已经系升紧新加坡，第二咧原来新加坡确诊数字系多过香港咧，系讲紧22倍，但系死亡数字只系高过香港3倍，我哋香港系又输钱又输抗疫，喂真系好唔掂啊！咁俾 Bloomberg 咁样唱一唱，真系吓咁话法， 唔好出奇咩？我3个月前已经讲咗啦，因为新加坡跟随文明世界嘅前宗主国就系英国啊嘛，咁你香港咧嗱，佢24年来佢不断吹水咧，吓佢嗰种自己吹水嘅其中一个项目就系香港要学新加坡嘛，你有冇听过？ 系啊系啊， 阿老董上台就话香港要学新加坡 ，OK 曾荫权咧亦都去测。去新加坡考察過人哋新加坡點做，係咪？咁又口口聲聲就話咧新加坡好勁，因為有個強人政治，有個叫李光耀。而家大大個新加坡喺度叫你學，你又唔夠膽學，你又即刻歸蘇，係咪啊？咁所以香港嘅失敗係自己攞嚟衰嘅，與人無尤嘅。OK， 啱唔啱啊？ 呢個失敗啊， 因為你自己不斷刮自己。你依20几年来你自己喺度呢往自己面上贴金，喺嗰度话自己点威点醒嗰啲呢，係一夜之间你全部自我否定，所有嘅优势变晒劣势，讲完啦 ,ok? 咁而家嗰隻连花咩青椒咩青椒花落嚟呢、哎、又唔敢买啦 ,ok? 喂，你唔信国家咩？你唔信钟南山咩？啊、中南山头你顶住，我信咁你咪去买咯，系咪？信你咪每人派一包咯，派10000蚊做乜啫？啱唔啱啊？ 派10000蚊做咩？救命啊！ 仲派10000， 而家 派10000蚊，当然派咗就冇过唔派啦。乜你觉得而家呢啲嘅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仲出呢啲咁嘅招数，你觉得有效咩？你可以医到个本咩？即系话成班波星而家喺狮子山下。嗰隻曲喺度改又話而家喺度啊讚嗰啲醫護啊同啲醫護打氣，乜你哋唔記得咗2年前你話而家香港政府醫嗰啲醫護係黑醫護咩？ 係仲 cut 咗好似1.2亿嘅分定係就係2019年之後特登 cut 㗎嘛。 2019年之後係你林鄭月娥同埋陳茂波特登 cut 咗香港政府醫院醫管局嘅公共資源。係咪你話佢哋係同情香港嘅黑暴分子，而家你又要靠返佢哋呢係幫你咩大鑊，靠而有所有嘅老人家咩確診嘅懟晒過去。喂，如果你冯志正你係醫護人員，你條氣信唔信？ 我咪即刻去返私人度執業，你好似阿馬仲怡醫生咁樣囉，唔係香港呢個地區執業算啦。 喂，你而家叫返醫護人員去在前線，你有沒有向醫護人員道歉一聲，說2年來加諸你們種種的政治抹黑是我們錯了，有沒有這樣說？而是你口口聲聲說日本呢是沒有對南京大屠殺是懺悔過，你現在坐在政府那些部門裡面嘆緊冷氣這些局長啊、司長啊，你有沒有對香港現在今日而家喺前線嗰度最慘嘅醫務人員，有冇向佢哋咧係致以半分嘅道歉？有冇？ 你唔好話個道歉啊，連一句加油都講唔到啊！我哋見到武漢封城嘅時候， 講句加油又話港獨， 係啊。 但武漢封城嗰陣時講武漢加油㗎嘛，四川嗰陣時又話四川加油，咁香港而家叫咩？ 咁你咪呢個，你咪共業咪攬炒囉，呢啲咪就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啦，係咪呀？啱啱呀，所有嘅敗因今日係你三年來你自己親手種落嘅，包括林鄭月娥本人，係咪呀？老老實實，而家你香港今日搞到咁呢，其實今日嘅情景呢，林鄭月娥責任反而係最細。 嗯， 因為呢我哋都知道佢係好反對封城，但係而家上面已經唔聽佢 ,ok? 佢好想呢聽啲醫學嘅意見，但係而家已經太遲。因為兩三年來就係佢一手一腳將香港拖入咁嘅田地。 唉，拖埋呢個咁嘅田地之後，究竟之後有啲咩結果呢？廣告返嚟繼續啦。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唉，咁啊，真係陶生啊，真係講得最啱呢一 part 嘅，就係講緊成個問題就在於我哋之前又 cut 佢分定，又好似即係又從來冇從佢道歉，今時今日我哋就靠翻住我哋呢一啲嘅醫護咧，去解決我哋香港嘅問題。其實唔止醫護噶，其實而家連學校都要讓路啊！我冇記錯咧，就係而家今日我哋出呢一個咁樣嘅突然放暑假嘅命令咧，其實係從來冇諮詢過好多校長同校長會嘅，係林鄭星期二講嘅時候。啲校长先突然发觉吓，下个礼拜放暑假，我啲嘢都未做，啲嘢又未准备好，然后个学期就要褪到八月。喂，唔系阿姐唔系咁容易做嘅，三月本身系统一测验嘅，呢啲嘢就从唔理过啦。 阿姐已经俾政治逼到佢发晒毛噶啦，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呢个系中国制度同埋香港嗰种三四留低嘅英式管理制度嘅冲突啊嘛。外面英式的制度是讲程序讲细节的嘛，上面是讲立竿见影讲 order 跟住讲效果的嘛，咁佢而家已经发晒毛，佢话知你死人啦，係咪佢如果喐完啲医护，佢眼中啲三年来有三大仇人嘛，第一仇人就是医护，第二仇人就是过教育界，第三仇人就是你哋啲传媒嘛， 是 咪？而家啲传媒啊，全部清零啦，执晒啦，普天同庆啦，系咪？而家医护咧，佢喐你又喐唔到啊嘛，因为要靠你哋去前线啊，仲要同佢搏命啊嘛。咁教育嗰度啊，哇！呢班教国际学校总度摁紧脚收钱，收得咁过瘾，系咪？ 嗯， 一些嚟讲话而家为战争啊嘛，既然战争咪啱咯。喺林鄭話戰爭，我一早都話係戰爭啦。我哋光明頂三年前都話世界大戰已經開始啦。你記唔記得啊？ 喂， 乜你而家先知咩？戰爭梗係要徵用所有物資。戰爭咧，你唔好淨係徵用國際學校嗰啲校舍 ，OK？ 戰爭咧，你徵用埋啊香港私家醫院。戰爭咧，徵用埋啊呢個山頂嗰啲豪宅。戰爭呢最好啊，林鄭將粉嶺嗰個叫前港督別墅啊交埋出嚟，嗰度加埋啲草地同埋嗰個客廳呢，嗰度大大話話有兩三萬尺粉嶺別墅，你而家特區政府嘅元首啊，嗰個首長仲霸嚟用做乜嘢，係咪？戰爭呢將高爾夫球會呢交埋出嚟，戰爭呢就將呢個馬會啊嗰啲會所啊在上水啊那些呢，還有啊深灣遊艇會啊那些呢，你說戰爭嘛。戰爭你咪動用曬啲資源囉。習近平主席話俾你聽㗎嘛，三個一切。第一條就係要調動所有可以調動嘅資源。係咪？ 係。 哇，嗰啲學校梗係死啦，嗰啲鬼佬教師啊嗰啲點算係咪？跟住嗰啲喂三四月嗰啲學費要唔要回水，又話知你死人啊。呢啲你自己傾掂，佢話到明係戰爭 ，OK？ 喂，呢個戰爭係真係戰爭啊！但係唔係世界大戰啊，係得香港戰咋。香港最戰嗰樣嘢係邊度呢？就係我哋 DSE 今年考試，咁啊六月考啦。你知唔知今年考 DSE 嗰批學生係一批乜嘢嘅學生呢？就係連續三年嚟係上網課嘅學生嚟嘅，係全世界極少數。我哋嗱今年 DSE 畢業就係連續三年上網課。如果一個不幸繼續持續落去嘅話咧，下年大學畢業生咧就係連 续四年都曾经何时上过大量网课嘅毕业生。喂，我哋咁样大战落去，我哋啲人才唔够噶。是咪 哦，咁啊呢、這个后遗症就话知你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自己搞掂而家啲数字先囉，系咪啊。所以香港今次呢我话俾你听玩完㗎，医返都冇用㗎，你里面五劳七伤㗎。啊呢、這个明眼人呢都睇得到㗎，你呢两三年啊你嗰啲学嗰啲学业啊系几大嘅影响，你将来嘅知识人才啊接唔接得到鬼。今年五六月的 DSE 你 line curve 要不要降低那個分數那個標準，全部這些呢個後遺症未來幾年就出曬嚟。 嗯， 話你這些不是話你每人派一萬銀就醫得到，但佢呢啲前英國教落嚟嘅嗰啲殖民地教落嚟嗰啲機械官僚呢，佢淨係識得呢招 ,ok? 啱啱啊，佢其他係唔識嘅。 喂，呢、這個立竿見影手術式嘅政策，喂真係我哋手術好成功啊，喂病人死咗咋嘛，而家個情況就係咁樣，係咪先，你割咗個下割咗個肺，割晒心臟，割晒所有嘢，嗰啲癌細胞係唔見晒㗎。喂咁係好傷喎。 我好傷，佢而家企晒成排企晒喺度都唔知點。呢話香港開埠以來，係開埠以來唔係太平洋戰爭以來，是1841年以來未試過一鋪這麼大的災難。 嗯， 這鋪災難是傷軍錯骨，是不是還有後遺症無窮，醫回都沒有用，你看現在外國的資金不斷在這裡走，是不是你在這裡拉曬那班攬炒那些，你說攬炒這樣呢是破壞香港名經濟命脈，你現在看看香港經濟命脈剩下多少，是不是 系，我 其他唔需要讲啦，讲嚟做乜啫？系嘛？不如我哋礼拜五悼念下香港呢个叫做殖民地时代啊，呢、這、一个叫全能导演楚原仲好啦，系咪？歌舞升平，我都冇噶，我都讲到冇晒口水，我唔想再 repeat 啊，真系。 系 讲落去啊，讲落去啊，真系伤感情，无谓啦，系咪先啊？ 同埋我记得 我哋系光明顶。向来都是讲事实常识和逻辑是这么多，我不讲政治，是不 是？现在呢我们不单止讲事实逻辑政治了，我们开始讲多样东西，讲旧史。我们发觉旧史呢那些很多东西不同了。以前的港督呢不是下下要听伦敦讲说话的。伦敦讲得出来，尤其是民生政策呢，他不掰呢，只要那个不牵涉政治问题，伦敦都没有香港的港督府。如果要讲讲旧史，我们星期五有排讲了。我们啊新闻听日回来再见。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